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很多人呢可以说是谈癌色变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有一些这个胃病啊，不管是慢性的胃炎呐、还是慢性的胃溃疡啊，什么糜烂性的胃炎等等吧，很多人就特别怕呢最后转化成癌症。那今天呢我也是带大家来问一问啊，就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说这个癌症不是一天得的，它有一些这个疾病叫癌前病变。你比如说大家平时去做这个现在这个胃镜啊、这几年比较这个普及，可能我们一会儿这个发现这个胃黏膜、肠黏膜那里长息肉了，有这个肉芽组织了，医生说你得把它切了，你不切呢它有可能发生癌变。对于我们这个萎缩性这个胃炎呢，有时候看那个病理这个单上呢说这个肠上皮这个化生，这个一个加号、两个加号，或者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肿瘤标记物呢，这个都是阳性的，这样呢就导致大家这个有点这个恐慌。事实上我们对一件事情这个恐慌呢，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不认识它，我们盲目的恐慌。其实大家可能看新闻多了，看这个明星癌症了，那个明星癌症了，一下就感觉好像这个离自己很近。事实上这个癌症没有那么容易这个得上。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能不能发展成这个胃癌，它是要有一定这个条件的。你把它认识它了，你予以这个，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你适度的去调理它、控制它，根本跟那个胃癌不用说这个有可能发展为这个，就把我们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也没数，无形的给自己这个造成这个压力。你像这个他这个慢性胃炎啊，你看他进一步发展，他就会造成这个胃黏膜萎缩，胃黏膜萎缩以后呢，他再发展就会为这个肠上皮化生，到了肠上皮化生再向前发展，它就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异常的增生，就是长出了一些这个多余这个组织。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异常增生我们不予以这个控制或者去除这个病因，那它就可以发展成这个胃癌。那么特别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啊，伴有中度，我说中度以上这个肠化生呢，以及有这个异型增生，它这个呢就有这个癌变这个危险性。慢性胃炎根据这个病变程度以及它这个特点呢，它分为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肥厚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还有慢性增生性胃病等等。你看它分了这么多型，要搞清楚我们是哪一型。一般的这个认识呢，就是我们浅表性胃炎通常不会恶变哈， 那么其中以萎缩性胃炎，哎，这个可能很多看病的人，有这个病的人，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萎缩性胃炎要注意啊，要他这个搞不好会癌变的。这个确实也是萎缩性胃炎，它和胃癌它是有这个关系。但是你这个单纯性这个萎缩性这个胃炎呢，它只是这个胃癌的背景性疾病，并不是说啊它就一定向着发展。那么当萎缩性胃炎我刚才说进一步发展，出现这个肠上皮化生和这个不典型这个增生，在你发生炎症那个部位有这个不典型增生或者异常的这个增生，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称为这个癌前病变，就是说它也不是癌症，但是这个要注意，搞不好它可以发展。那你像这种异常增生的，这个大概其有10%啊，它临床统计它可以转化为这个胃癌。那么长期这个观察研究就表明啊，就是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个萎缩性胃炎，再发展到肠上皮化生，并进一步恶变成癌，它是一个漫长漫长的演变过程，通常需要多长时间？通常需要20年以上，甚至更长这个时间，而且还在于你维护不维护。你要维护好的话，根本跟胃癌没关系。 嗯， 那么多因素促进了这个，从这个胃炎向胃癌这个发展，并不是单一因素。比如说饮食，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饮水、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精神压力等等哈。你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感染呢，可能起这个癌变的先导作用。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阳性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检出率呢，明显要高于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阴性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使得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发病呢总体这个提前，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与萎缩性胃炎的病变扩大和进展有关。萎缩性这个胃炎患者这个幽门螺旋这个感染率啊，它明显要高于正常黏膜以及浅表性胃炎患者。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肠上皮化生者检出率呢，它要高于什么呢？要高于那个没有肠上皮化生的人。也就是什么，你这个有了萎缩性胃炎，你又是肠上皮化生，你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这个意思。那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感染就是使得这个肠化生呢提前出现，在胃黏膜存在异型增生，这个在临床观察组里面啊，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检出率呢，它要高于这个对照组。什么意思？就是有这个胃黏膜异型增生的这些胃病人群呢，它那个幽门螺旋这个检出率呢，呈阳性的比较多。那么对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胃黏膜增生患者呢，进行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随着幽门螺旋杆菌的消除，那么异型增生呢，有些人就是我们说增生性胃炎比较危险嘛，那你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消除掉以后，它这个异常增生也消失，这就表明那个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与这个胃黏膜的异型增生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那么认真的对待慢性胃炎，尤其是这个积极的这个治疗萎缩性这个胃炎和肠上皮化生呢，是我们避免这个胃癌的这个重要这个预防措施。 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癌变呢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它是各方面的不好的因素集结在一起才有可能成为癌变哈。所以呢，大家如果真是有了胃病的话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只要您积极的这个维护哈，积极的改善，应该说是不会发展成这个恶性肿瘤的。 是的，刚才不是说它是一个要20年以上才可能发展，而且它是从慢性胃炎 发展成萎缩性胃黏膜萎缩，胃黏膜萎缩再发展成肠上皮化生，然后再发展成异型增生，再加这个胃癌。而且它还跟一些条件有关，比如说我说的我们喝的水，我们的饮食内容，我们的生活规律，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们的生活环境习惯，还有我们的这个精神压力，它是多因素作用才可能，而且它不是一定的关系。 对，但是呢，这点呢也不能够说知道以后呢就掉以轻心啊，因为有些东西的话呢，你有这个胃部的疾病了，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的态度，就不管它，就你忽视它哈，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今天不舒服，那我明天稍微注意点就完了，不去维护它，不去改善它，实际上的最后的结果也不见得好啊。 那是我说这个有那种可能，它不是必然。 对， 但是刚才你说的你不注重，那 不管它， 不管它，那就有可能，最少我们从态度上应该认真对待它， 要重视它 啊。 另外我想问一个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哈，您刚才老说萎缩性的胃炎有一个肠上皮化生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这个词儿大家可能经常这个得了萎缩性胃炎的啊，看那个病理报告啊什么，老是说一个肠上皮化生，有些人哦我是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再加上有些医生把这再一放大说有可能癌变，很多人就很害怕。 这哪几个字儿？肠上皮化生是哪两个字？ 就是肠道是肠嘛，上皮就是上下，对不对？这个皮肤这个皮上皮，化生呢就是化学的化，生存的生啊，就是这么几个字儿。那么肠上皮化生呢，主要就是指我们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被肠型上皮细胞所代替，也就什么意思，就是胃黏膜中出现了有点像这个小肠或者大肠膜上这个上皮细胞，但它不是这个大肠或者小肠这个膜细胞，它是胃黏膜的一种这个常见病变，就是你只要有这个炎症，我们你看，我通俗的讲，比如说我这儿一个单位啊，他有一个岗位，他是司机，他这司机离职了，这会儿你再招一个司机来把他补充上去，这不就刚刚好。可是最后这个岗位呢招不到这个司机，他就又用一个送货的人来顶到这个司机岗位上，事实上他是不会开车的，他不是司机，但是他拿这个人嫌你充个数， 就顶了这个位置， 顶了这个位置， 但是他自己呢是没有这个能力。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细胞这个化生，它是胃黏膜的一种常见病变，多见于这个慢性胃病。我们肠上皮这个化生细胞呢，来自我们胃固有的腺体颈部没有分化的细胞。其实我说来走了一个成熟岗位，应该来一个成熟的好，结果他来了个生瓜蛋子，在这充了个数不会干活，其实就是拿了一细胞顶上去了，就这意思，那么这一部分细胞呢，具有向胃肠上皮细胞分化的潜能，就是它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肠上皮细胞。你虽然不是熟练工，可是你干不是让人熟练了吗？但是你这会儿缺了这个岗位不行。我们人体是你这个黏膜损伤了，你就应该给我补充上来，但是你补充不上来，先拿一个其他细胞来代替一下，就这意思。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不断的分化成这个胃型上皮细胞来补充我们衰老脱落的这个表面上皮，那么在病理的情况下，它可以分化为肠型上皮细胞，形成这个肠化生。根据这个粘液组织化学这个检查这个结果啊，我们胃黏膜肠上皮化生可分为这个小肠型和大肠型肠上皮化生。那你对于这个小肠型化生呢，它是一种常见的这个黏膜病变啊，广泛见于各种良性的这个胃病，尤其呢多见于这个慢性胃炎，随着炎症这个发展，化生呢也会加重，所以认为这个小肠型化生可能所谓这个炎症反应这个性质很少发展成这个胃癌，所以大家不必恐慌。而对于这个大肠型肠上皮化生啊，特别是这个不完全型大肠型肠上皮化生，那么在肠型胃癌这个旁腺膜中呢，它一般检出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与胃癌这个密切相关。在临床上 对于这一种患者呢，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大肠型肠上皮化生啊，要定期这个随访，定期这个复查，一旦发现有这个可疑的这个癌变，就应该及早这个手术。就是这个意思。 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个细胞呢，就是不是这儿的细胞，但是先让它顶上哈，但是它有可能呢就生成比较 成熟的这个 成熟的啊这个地方应该有的细胞，也有可能发展成其他的。 这是胃炎常见的。 对 对。 所以我刚才说，一个是小肠型的肠上皮细胞化生，一个大肠型的肠皮细胞化生。大肠性的容易发生这个癌变，大家要注意啊。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总感觉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呢是由于长期的不好习惯或者什么原因吧，造成胃部的有疾病了。但是有了这个胃部疾病，一个是要重视，另外要积极的去维护和改善，这点很重要哈。那么对此你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呢和推荐？ 那个要调理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方案。就是这个茶色素大家是比较熟悉了，它是茶叶里边的这个茶多酚氧化聚合反应小分子物质，但是它可以跟其他几味中药进行这个配伍。那我给大家介绍就是茶色素再加上这个三七西洋参三茱萸，哎，这么几味这个组成，它对这个化生啊或者发生这种恶变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你像三七西洋参，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那在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论文专辑里边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专辑呢？它就是用茶色素针对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脑血管系统疾病、高血脂、高血糖等等这些临床病症呢，和这个其他药品进行这个对照。来进行临床这个统计，它对哪些症状有所改善，对哪些疾病这个康复有促进这个作用，它是这么一个论文集。你看在这个论文集里边，它就有这个文献就报道，茶色素呢它能缓解骨髓抑制，大家都知道骨髓是造血的，那你缓解了这个骨髓抑制以后呢，就是提升白细胞这个数量，增加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改善这个患者这个免疫这个能力。再一个还有就是茶色素能可以导致这个就是突变的细胞的这个凋亡，可以满足这个进入细胞内的这个选择性。那你像在这个茶色素对于这个就是细胞突变这个启动阶段呢，它在这个增殖阶段它都有这个就是说突变这个细胞它有明显这个抑制作用。那我们说这个肿瘤它不是正常细胞嘛，它是一个这个异常的这个分化增生出来的，那它其实对这个分化呢它有这个抑制作用。 好的，那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方案哈，就是茶色素加上中药方剂组合的这个管理方案的话呢，如果您感兴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体验活动啊，如果您打进电话的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有机会啊来体验，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不要错过，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来自茶色兽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兽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兽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兽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兽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兽与健康》《茶色兽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兽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兽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兽》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刚才您提到啊，就是对于胃部进行维护和改善的这个方案，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说他已经查出来胃部有疾病了，那怎么来结合这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呢？ 你像这个有这个萎缩性胃炎，或者说有这个肠上皮细胞这个化生，或者说大肠这个肠黏膜细胞这个化生，或者我们查一些，有些人去查体检啊，总有一些这个什么肿瘤标记物阳性，或者这个增高，大家搞的就有点这个一头雾水。哎呀，这肿瘤标记物高了，是不是就一定要得肿瘤？有点恐惧。实际上，当然，时间关系，我不会，明天我会给大家讲什么肿瘤标记物。那你一方面，你要肯定是要遵从这个医嘱嘛，你要听医生的。那么在这阶段，你看有相应的这个什么药物，这个就是听从这个医生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给大家说的这个一个方案，就是我们中医学说这个扶正。扶正是什么？就是增加你对抗这个异化的这个能力。你可以用两个这个成方，一个成方是茶色素和这个玉竹、三七、西洋参、三茱萸组成这么一个成方，另外一个你再加上一个茶色素和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组成这么一个成方。你像这个茶色素、鱼肝子、葛根、牡丹皮，这对于这个肝损伤、胃黏膜损伤、十二指肠这个损伤、黏膜损伤、溃疡，它有这个修复这个作用。那像这个茶色素和玉竹、三七、西洋参、三茱萸这么组成这个成方呢，它有提升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免疫功能。当然免疫的方法会很多啊，但是对于胃黏膜损伤来说，你就用这两个方案配合使用。对于我们今天肿瘤标记物多了啊，什么萎缩性胃炎、肠化生了，或者我们胃部老是在这个镜检总是长息肉啦，一会儿又是这个结节了，这两个方案去组合。 那如果没理解错哈，比如说这个有了胃病了，那么按照医嘱哈，积极的进行治疗，然后再辅与呢刚才您提到的茶色素与中药方剂结合的这个方案进行呢辅助的改善哈，两条腿走路啊，应该说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效果。目前呢，我们茶色素和中药方剂的这个方案呢正在举行的就是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啊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所以呢，如果您胃部不好的话呢，真的这个机会是特别难得的。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呢跟大家介绍关于肠胃疾病如何做好呢健康管理这方面的内容。 人生易老天不老，